友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你的笑容就像一首歌，滋润着我的爱。你的声音 在一起。

的故事，这一张旧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。 让我觉得心在跳，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叫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。才会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，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。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？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，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，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，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，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。